十年前小龙虾是我的最爱，什么十三香龙虾、蒜蓉龙虾、油焖龙虾、椒麻龙虾等等，又麻又辣，过瘾的不得了。十年之后，海参是我的家庭食材，海参小米粥、海参蒸蛋、海参饺子、海参煎饼等等，花样十足，营养全家。 小龙虾和海参怎么选呢？这是个问题。如果从家庭开销的角度来看，三五个好友聚在一起，随便吃两斤龙虾，那就是两三百块钱。 嗯， 再配上几瓶啤酒和小菜，怎么着也得三四百块钱一顿吧。 对。 而海参呢，软糯粘稠的小米，配上鲜美厚实的海参肉，全家老少都爱吃。关键是啊，野生淡干海参，今天的成本价才15块钱。 对呀，15块钱吃野生海参，这个价格很诱人。鲜芋仙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，今年活动当中立减了1300块钱，只要699元，一盒200克，40多头左右，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，可以吃上3-4个月的时间，划算到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，200多块钱带孩子逛次超市买个零食就没有了，吃顿牛排说不定都不够呢，但今天却可以给全家人吃上整整一个月的进口野生海参，这个机会可不多得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其实细心的朋友一定发现了，今天可不是普通的海参，而是野生海参。 嗯， 去商超看一看啊，凡是带有野生海参四个字样的专柜，那都是3-4千块钱以上的。而我们鲜芋仙的海参呢，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 是 深海里自由生长，海底浮游生物的滋养，还有每天与珊瑚岩石的摩擦，那身上的肉丝啊都磨圆了。虽然没有养殖海参的个子大，但是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、海参软骨素和16种的氨基酸的含量都很丰富， 嗯， 所以啊，本次15块钱体验野生海参的机会，建议您一定要来试一试。 是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家住海淀区的刘女士啊，订购两套，说工作压力一大，身体就不舒服。 嗯， 俗话说“民以食为天”，还是得从饮食入手。今天600多块钱吃3个多月的海参，这个投资很有必要。还有家住朝阳区的李姐订购了5套，说每次啊带孩子去吃一次洋快餐都得180块钱的，真不如啊给他包顿海参饺子吃呢。 嗯， 价格还这么实在。 对啊，这一顿龙虾啊就是400-500块钱，这一个季度3个月的野生海参才600多块钱。 嗯， 这个账一算您就明白了。现在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，活动中直接享受3折的直供，只要699元，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。 对，所以我们的热线您得记清楚，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您呀可别小瞧这个海参焖烧杯了，都说会发海参就会做海参，再高档的海参啊，那也是食材，只要发好了，煮粥、炖汤、爆炒、凉拌、做馅儿、蒸蛋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699元订购一个季度的野生海参，就送您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，一煮一焖 ，Q 弹劲道，好嚼易烂。想吃什么样的海参啊？您自己选择就可以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提醒您啊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一定要抓紧了。 嗯， 手机尾号0018的朋友说呀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什么名利金钱都不重要了，只要身体健康。 对， 那每个月200多块钱的健康投资，我还是能承受的。手机尾号1453的朋友说啊，这一到季节交替的时候，就觉得身体不舒服。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还是得从饮食入手。今天600多块钱吃上3个多月的海参，这个投资啊，很有必要。 嗯。 9356的朋友说，只要身体好，每年退休金都会涨，所以啊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对呀，一个月才200多块钱的健康投资，可能您现在看不到它的重要性，等再过20年，有人躺在家里需要护理，有人能跑能跳，生活丰富，您更愿意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最后30秒，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，加299元的海参焖烧杯，一共只要699块钱。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传奇书场。 咿呀！欢迎知性乐乐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于谦，你别以为你是朝廷大员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明年的今天，就是你的忌日。 坏了坏了，大人呐、啊，他们要用弓箭射咱们啊！ 快快，用行李做攻势，抵挡抵挡！ 有我李成一口气在，也绝不让他们伤害大人。大人，我在前掩护，你快快骑马奔京西方向。 预备，放！ 书接前文，于谦一行在京西牛角岭遇险。这个瓦剌通事哈里木因为被于谦扣了铁箭头，他是气急败坏，带领着瓦剌士兵啊伺机报复，打算放箭射死于谦。哎，就在这紧急关头啊，咱说了，打对面这个山里边出来个破老头，这就是那个在松林口客栈里边偶遇于谦的那个叫花子，叫山药蛋。前文书说了，山药蛋在客栈里是撒泼打滚，哎，让这老板给他吃的给他住的。于谦呢就把山药蛋收留在自己的房中。晚上一聊天啊，山药蛋说自己是天下第一的倒霉蛋，哎，举世无双的扫把星，是他到哪儿哪儿就出事儿。父母兄弟都死了还不算，什么胡惟庸造反呢、啊、方孝孺灭族啊，等等等等啊，连国家大事那都是因为自己八字不好，不但克父克母，还克天克地。于谦是没信呐、啊，但是于谦注意到此人绝非普通的乞丐。第二天呢，是山药蛋留了个字条，引领着于谦到松林口去查看铁器偷运的事情。所以于谦更加确定此人来历不凡。今天山药蛋带着暗器不说，还有一把绣春刀是从天而降。单说山药蛋这身法快极了，急如闪电一般的，从这半山腰唰真飞下来一样就加入了战斗。他手里的这个木头盒子蹦出来十几把飞刀啊，这些飞刀可以各自为战，还可以联动合成一体。这手里的飞刀一祭出，瓦剌士兵是一个挨一个非死即伤。那通事哈里木一看，什么情况这是啊？哪来这么破老头啊？这手里拿的什么玩意儿？再看身边的几十名瓦剌士兵是死伤殆尽，哈里木没办法，只得是拨马逃跑。他一跑，剩下的残兵败将也都跟着跑了。按下哈里木回瓦剌不提，单说于谦。 李成、刘安加上于谦三个人呢都挂了彩了，属李成的伤比较重。山药蛋退了敌兵之后，拿出刀伤药给几位包扎治疗，多悬。要是没有山药蛋呢，于谦一行就要命丧牛角岭了。于谦就问呢，老英雄，这回您该跟我说实话了吧？山药蛋把大牙一呲，嘿嘿乐了，这才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于谦。那这山药蛋到底是谁呀？此人家住濠州钟离县小西河，哎，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附近，跟洪武皇帝朱元璋算是同乡，也姓朱啊，姓朱名彭远，字儿叫荣轩。朱彭远生于乱世啊，出生在公元1361年，哎，咱说的这个书呢是正统六年，也就是公元1441年，今年老头正好80岁。于谦看着这朱彭远像50来岁，其实人家都耄耋之年了，那怎么行动敏捷身手不凡呢？有功夫。小时候家里穷啊，父母托人给送到山里交给一个会武术的和尚练习武艺，其实啊就是为了带出去一张嘴。没想到这个朱彭远真是骨骼清奇啊，学的是满身的功夫，后来就投了明军了。由于他身手矫健，武艺高强，是备受朱元璋的赏识，就把朱彭远呢纳入到亲军都尉府，统辖宜鸾司，负责皇帝的仪仗和侍卫。哎，这就是锦衣卫机构的前身。说这话到了洪武15年，也就是公元1381年，朱彭远这一年刚刚20岁，正是年富力强，前途无量啊。就在这年爆发了胡惟庸案，朱元璋以谋不轨之罪诛杀胡惟庸九族，以及韩国公李善长、列侯陆仲亨、滕国公顾实的子孙等等开国功臣，这前前后后啊杀了将近30000人。胡惟庸案到底是不是冤案，哎，咱这个书啊不讨论这个事儿，咱主要说的是正因为这个案子就诞生了锦衣卫。说胡惟庸谋反又牵连那么多人，你想那个时代又没有网，哎，又没有卫星定位，那皇帝怎么知道的？哪儿拿的证据？靠的就是特务。据说呀，有一天散朝之后，明太祖朱元璋正要离开大殿，忽然间在屏风上发现了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胡惟庸去拜见李善长了。朱元璋吓一跳，这两个开国元勋碰面又研究什么啊？尤其胡惟庸最近老跟自己对着干，这个事儿值得注意。与此同时他也觉得呀，哎，这打小报告这不错，于是就把自己的贴身侍卫叫毛香给叫来了，让他专门负责打探胡丞相的消息，包括跟谁串过门啊、吃过饭呢、写过信呢，一旦打听清楚了都用小纸条写下来，哎，也贴到这屏风上。您说这不就是特务吗？毛香是不负盛望啊，花了几年时间不但搜集了一大串这胡党的人员名单，还跟监察部门联手爆出了一个惊天的阴谋，说胡惟庸通敌卖国，意图谋反呢。最后也不等这胡惟庸有辩解的机会，毛香就带着圣旨，领着一帮全副武装的兄弟冲进了丞相府。这毛香呢是属于亲军都尉府的，而那个时候朱彭远就是毛香的手下。后来呢宜鸾司改名锦衣卫，毛香就成为锦衣卫指挥使，朱彭远也自然成了一名锦衣卫了。锦衣卫神气，穿飞鱼服配绣春刀。飞鱼服嘛，顾名思义啊，衣服上绣有飞鱼， 不过呢，可不是常见到的什么河鱼、海鱼。您说这衣服上绣啊塔嘛鱼，给我来条带鱼，那成什么玩意儿呢？飞鱼啊，那是一种龙首鱼身的图腾，还带翅膀呢。哎，飞鱼服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看的官服啊，尤其动手打仗的时候呢，特别帅啊。有人说二战时期这个德军的军装啊，什么美军的制服多好看，要我说跟飞鱼服一比马上不值钱啊。绣春刀呢就更甭提了啊，这个很多的影视作品都写这个绣春刀。怎么叫这个名字呢？绣春最早是出现在杜甫的诗句当中啊，绣衣春当萧汉立，彩服日向庭尾曲。这刀漂亮，镶金配银呐、啊。它首先是一种礼器啊，这个锦衣卫在典礼呀、啊、什么出行啊、祭祀啊这些场合要当作摆设，但是实用性一点不低。您想呢，随时随地都得保护皇帝安全，这刀快着呢。那朱鹏远还拿一大木头盒子，那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传说了啊。据说这个锦衣卫除了绣春刀啊，只有一些少数的武林高手掌握其他的武器。你像这种暗器啊，朱鹏远就有，这是十几把飞刀啊，可以任意组合，杀人于无形。后人给起名叫大明十四式，十四把飞刀，有这东西吗？哎，反正咱这评书里有啊，我这么说您就这么听。这朱鹏远呢就善使这种暗器。可是这锦衣卫的日子呀也不好过呀。咱看看锦衣卫历任的最高领导啊，就是咱刚才说那个胡惟庸案当中最大的那个功臣锦衣卫指挥使毛襄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就因为胡惟庸案死于朱元璋之手。第二任锦衣卫指挥使叫蒋环，在蓝玉谋反案之后也被朱元璋杀了。那在这之后呢，朱元璋啊就把锦衣卫给撤了，那这朱鹏远呢就被转到其他的别的岗位去了。直到明成祖朱棣恢复了锦衣卫，他是又重新回到锦衣卫。可是第三任指挥纪纲啊也没得好报，永乐十四年因为支持汉王夺嫡也被杀了。你看这锦衣卫谁也不敢当头，那怎么着，没一个得好报啊。另外锦衣卫还受太监的气啊，这个东厂啊大伙都知道啊，永乐年间设立的，这个东厂的长官是由司礼监的宦官来担任，就称叫厂公或者叫督主啊。因为这个朱棣认为呢，要想清除这建文帝的余党和其他的反对势力，单靠锦衣卫不行啊。如果这个锦衣卫权力过重又不好控制，你想这一个个拿刀动剑的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又设立了东厂。其实这个东厂一开始他的权威就高于锦衣卫，用来监视和牵制锦衣卫。尤其是咱们这部书里这个王振，他掌权之后的东厂的势力就更大了。你想想啊，锦衣卫那都是练武之人呐，每天见到这帮不男不女的太监还要低三下四唯命是从，那心里能好受得了吗？尤其朱鹏远那是老锦衣卫了，洪武年的老臣呐，他能受这个气吗？一赌气不战了，腰牌退了，绣春刀百宝箱自己偷着个私藏了，没交工。怎么这么多年跟了一辈子的英手的家伙，那不能丢啊。那朱鹏远在老家还有什么人呢？他的老伴儿儿女已经都故去了，还有一个宝贝孙子今年刚满20岁，叫朱继，字伯明啊。经朱鹏远介绍拜了高人了，到智积山鹰隼洞清风观拜空空老尼为师习文练武，打小去的。朱鹏远一想啊，哎，我看我这宝贝孙儿也不着急，反正一路上呢我也是游山玩水，以前也老出门，那都是执行公务， 哪有闲情逸致，这回好好玩玩。所以这半年朱鹏远呢主要就在山西境内活动，走名山大川，访名师高友，哎，这半年来耳朵里头灌满了。他知道于谦真是个好官啊，要不是巡抚大人为两省百姓操劳，恐怕几次灾荒啊，百姓们都过不去。明朝官场有句话叫时运低到三西，哪三西呀？山西、陕西和江西这几个省人多，地势复杂，还老闹饥荒，谁到这地方当官啊，就说明谁运气不好。可是你看人家于谦偏偏让大伙儿不一样，他最关心的就是山西百姓的生活，哎，一干就是十几年，而且老在地方啊，为百姓们做实事。朱鹏远虽然听到这些传言，但是心说百闻不如一见，这于谦真像大伙说的那么好吗？这里边有没有水分？所以啊，他也很想亲自的考察考察，可惜呢，一直没有机会。正想着机会来了，他走到松林口附近的时候啊，发现瓦剌的商队偶尔就会偷运铁器，这守关将士呢，也有徇私舞弊的行为。朱鹏远心说，这还了得，要这么干，大明江山不完了吗？这事儿巡抚于谦知不知道？要这么说呀，我还真得接触一下于谦了，哎，顺便把这个事情啊通报给巡抚大人。是连送信带试探，哎，这老头呢就演了一出戏，故意装成要饭的，暗中观察于谦，一看这个路程时间，知道于谦要在松林口差不多这附近打尖住店了，所以这老头啊是提前做了功课了啊，什么到客栈骚扰人家呀，什么大闹店房啊，哎，这些都是演戏，目的就是为了试探于谦。哎呀，老头心说罢了啊，于谦果然名不虚传，那是国家的二品官呐，对一个要饭的居然不嫌弃。老头很感动，这才留书提醒于谦，而且又在暗中保护。那位说了，他既然在暗中保护，怎么一开始不出来呀？非要等到于谦这性命不保了才出来帮忙？你看看，他能跟上就不错了。得说这老头脚力是真足啊！于谦他们骑马，老头呢在后边跟着。哎，不能这个明目张胆走大路啊！哎，得走小道，这才在牛角岭救了于谦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把话说开了，还用问吗？于谦对朱鹏远呢是感谢的无可无不可呀。朱鹏远说，巡抚大人呐，恕小老儿顽皮了啊，哈哈哈哈，我也逛得差不多了，哎，我打算去清风观去找我的宝贝孙子去了，以后什么时候再相见就不好说了。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咱们是后会有期。朱鹏远说完了，跟于谦拱手而别，老头走了。日后啊，他还得出现，要是没有这位高人呢，啊，于谦早就没命了，那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于谦一行啊，一瘸一点上了马，继续赶路。怎么一瘸一点，伤还没好呢？到京城，三个人就直奔于谦的点房。点房是什么？这有意思，这是明朝特有的一种现象啊，跟这个买的房啊、租的房啊都不太一样。所谓点呢，就是这个房主啊把这房子典当给你，有点是这个意思啊。这怎么做呢？先交一部分现钱，商定一个年限，若干年之后啊，你们可以定啊，或者是五年呢，或者是十年呢，到日子之后是一手退房一手退钱，哎，这种租赁方式就叫点。这是明朝特有的一种现象，反正这个我也不懂经济啊，这说书的暗自揣测一下呀，我估计这可能就是明朝时候的一种房地产经济。点房交的这个钱呢，其实比买房要少，比租房要多， 但是他稳定啊，不用老交钱呢、啊、而且过了这些年之后，哎，原封还退给你。那这个出售典房的这个人，他为什么要典呢？我想肯定那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了啊，这个房主有这个房产之后，拿来你的这个典房的钱，他就可以做其他投资去了。这于谦呢，在京城啊，因为他觉得做巡抚是常年在外，不怎么在北京待着。另一方面，他也真是官员当中啊，很穷很穷的。为什么？你想，他又不贪污，又不受贿，又没有额外收入，俸禄当中很大一部分他都施舍了。所以于谦呢，在两省百姓心中威望甚高，那不是没道理的。房产都没有啊，点了个房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呢就奔着于谦这家就去了。进了西便门呢，这就进了外城了。你别说，还真挺热闹啊！一看这儿啊，好像是个集市。哼，有杯弓的，有挂剑的，卖盐的，卖蒜的，卖煤的，卖炭的，五行八作，买卖林立。三个人要再骑马呀，就有些不好走了，干脆呢从马上下来，牵着马往前走。正走呢，可坏了，就看前面这百姓是一阵的骚动啊！再一听有鸣锣开道，哎呦，这震耳的锣声夹杂着数不清的喊声啊！于谦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真是威风啊！跑在最前面的是四匹高头大马，马上坐着彪形大汉，头戴平顶乌纱巾，身穿圆领短衣襟，乌角束带，粗喉咙大嗓门，手中拿着铜锣是边敲边喊。跟在后面的是16匹毛色各异的对子马，分赤兔乌锥、黄标金丝、青棕银龙、踢雪胭脂，前后八队鱼贯而行。再往后有24个小太监，打着骑罗牌匾，目不斜视，是步伐整齐。再往后有一辆四名车，五岳朝天的金顶，杏黄色的宝盖，车后边还跟着一帮太监和宫中的武士。嚯，这谁呀，这么大派头啊？于谦心说，看这阵仗，要不是皇帝，那就只有是成王千岁才能有如此的设置。这过去有讲究，这儒家文化当中就很讲究这一套啊。简单来说吧，你是多大官，你就享受你这个级别，哎，所有的一切的设施，所有的待遇，包括穿什么衣服啊，啊，这个上街用什么车呀，骑什么马呀，回家之后你是吃饭用什么筷子，甚至上厕所用什么马桶，那都得有分别的。如果你超出自己的身份，有一词儿叫僭越，这在儒家当中叫礼呀、啊，这是礼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说，根据你的这种设施用度，基本上也能判别出来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。今天于谦这一看这阵仗啊，哎呀，这可太厉害了！正想到这儿呢，就听前面有人喊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，打人了！”就看有个小太监手里拿着鞭子，是左右开弓，正在抽打他身前的百姓。于谦一看，这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啊！李成，给我把前面那个打人的太监拿下，光天化日鞭打百姓，如此蛮横，我倒要看看这四名辇内做的是何许人也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多名臣知事入阁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，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于谦一行逃过了一劫，回到北京。结果刚进城啊，迎面遇到一支豪华的盗队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的王公何府的贵族。哎，于谦心说啊，这得多大官啊，这不是皇帝就得是成王啊，换另外任何一个人那都是僭越。可是不管你是谁，就是皇帝亲临，你手下人也没有必要鞭打百姓啊。于谦心说，这什么世道，当官的在车辇当中闭目塞听，这些奴才狗仗人势胡作非为，这还了得。于谦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他招呼了李成一声，三步并作两步就来到道队的前边。一看呢，有个小太监十分嚣张，这位还挺年轻，个头不高，白白净净的二十来岁吧。书中代言这小太监叫喜宁，是司礼监的一个小太监。您可记住这位啊，到了后文书土木堡之变，他身上还有重头戏呢。啊，现在呢还是个小太监，别看职位低岁数小，这家伙可挺凶啊。刚才就是他一会儿在这道队的前边，一会儿呢跑到道队的两侧驱赶两旁的百姓。其实老百姓啊都怕当官的，何况这今天这么大阵仗啊，好家伙，大伙儿都是避之不及啊。但是咱说了，这条道啊这是闹市区，你说你好不样的，你往市场走什么劲呢？那很多买卖支着摊子呀，那收拾摊儿给你腾地方，那不得需要时间吗？哎呦，这动作慢一点啊，这喜宁上来就鞭子伺候，嘴里边还骂骂咧咧的，滚，都他妈给我滚，没看谁来的，你们这帮瞎了眼了要不要命。于谦一看是十分气愤，他跨步上前就抓住了太监喜宁的胳膊。 住手。 你谁呀、啊？敢挡我的鞭子？你好大的胆子！ 我看你好大的胆子！宦官四司八局十二监二十四衙门，除了兵帐局的太监可以接触武器，其余的不过是跑腿听差、洒扫听厨。你年纪轻轻的，在这耀武扬威，就不怕触犯了国法律条？给你主子找麻烦吗？ 我找麻烦？你才麻烦大了。你知道我们主子是谁吗？ 尚未知晓，不过看这阵仗，这品级官位倒是小不了嘛。 算你识趣。 这四名年乃是上古虞舜所制， 乘此车巡幸天下，只在明了四时之耕作，招揽四方之贤才，广纳四方之言路，明察四方之民情。所以自古以来，非帝王不能乘坐此车。刘太监，除非你那车中坐的是当今万岁，否则他就犯了僭越之罪。 不知道真的是当今皇上？ 拉倒吧，肯定不是。皇上倒没这么横，就这帮狗官才欺负人呢。 你是什么货色，在这儿大放厥词？来人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让你尝尝我这鞭子，再跟我嘴硬。 住手！ 谁你都敢打呀？看清楚了，这是兵部侍郎、两省巡抚于谦，于大人。 原来是于大人回京了。于大人，老百姓 可亏了。我说嘛，一介布衣也没这么能说会道。不过你也没什么可嚣张的，也别说你于谦小小的二品官，就是一品大员、王侯将相，见到我们主子也都得毕恭毕敬，你算什么？ 住口，休得无礼。 哎呦，我说老祖宗，他在这儿。 你给我退下。 是。 哎呀呀呀，咱家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想到是于大人来到了我的轿前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啊。那是个崽子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咱家给于大人行礼啊。 感情啊，这轿中坐的不是成王，更不是皇帝，正是那位权倾朝野、私通瓦剌的司礼监大太监王振。哎，你说这是不是冤家路窄呀？这王振呢，今天是出城游玩去了，回来的路上呢有点犯困，就在这大轿当中啊，晃晃荡荡、迷迷糊糊、舒舒服服的，哎，他就睡着了。这喜宁呢是个贴身的小太监，这位属于心理扭曲，先老百姓挡道走得慢，这才挥鞭开路。哎，这倒不是王振主使的，不过您可以想见，平常这就飞扬跋扈就惯了，有一点儿不顺他的意，张口就骂，举手就打。也别说你是老百姓了，那就是封疆大吏、国家的官员，能怎么样？六部当中有多少人都拜这个王振为干爹，而那些正直的官员也都是敢怒不敢言呐。这么说吧，满朝上下也就是成王朱祁钰，哎，身份特殊，能跟王振掰掰手腕。可是对待于谦，王振怎么还这么客气呢？出于两点。第一，于谦本身是威名赫赫呀，在两省巡抚任上，于谦一干十几年，修水利、劝农桑、办义仓、赈灾民、薄赋税、清徭役，平反冤假错案，惩治贪官恶霸，功绩卓著啊。而且于谦的个人生活相当简朴，是一心为公，可以说这是明朝官场上最独特的一道风景。这满朝上下，尤其是当年的宣宗皇帝，对于谦都很敬畏，那对待他跟一般的官员可不一样。所以王振啊，至少从表面上得说得过去。另外，王振知道于谦是自己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对手，此时的王振已经接到密信，他写给瓦剌商人特批铁器的那封手谕还在人家于谦手里攥着呢。王振知道了这早晚是个祸害，所以从心理上啊，这王振也惧着于谦三分。最让王振没想到的是，于谦居然这么快就回到京城了，而且怎么那么巧啊，奔的一下就出现在自己的大轿前边，随着王振呢吓了一跳，他狠狠地瞪了喜宁一眼。 喜宁不敢多嘴，躲到一边去了。于谦见到王振一点也不意外，他心里估计，哼，敢这么大摇大摆在街上横行直撞的，估计也就是得王公公了。于谦颇有兴味的一抱拳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王公公，于谦给您拱手了。哎呀，于大人呐，您说您远路回京，怎么也不事先通告咱家一声啊？别误会，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要大排筵宴，我知道您于大人不好这个啊，我的意思是至少让咱家有个准备啊。您看您也不穿官服，也不亮明身份，发生这样的误会在所难免嘛啊。于谦说，王公公，我穿不穿官服重要吗？我就是个平头百姓，就应该无端被打吗？你瞧瞧您这阵仗，老百姓躲还来不及呢，谁敢挡您的道啊？哎呀呀呀呀，是是是，这个事儿啊，咱家可得解释一下了啊。这个四明撵呐，吓死咱家也不敢承受啊。可是呢，这是当今万岁心疼老奴，特意赐予咱家的。至于那个小太监，平常就顽皮，嗯，当然咱家有失察之罪。您听这话说，这是软中带硬，首先给于谦强调自己的实力，你说我僭越呀，那说明我红啊，万岁爷跟前我说话好使。再有呢，把喜宁鞭打百姓的过错揽到自己身上，表面上训斥喜宁，实际上还是向着自己人。于谦暗自冷笑，心说我于谦虽然是块硬骨头，我没必要在这事儿上跟你论什么短长。好吧，即使如此，还请公公多多管教手下之人呢。黎民乃社稷之基，对于百姓我们要爱惜，要尊重。那方才被打的那几位啊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派人妥善安置啊。该赔钱赔钱，该治伤治伤。好，那就有劳了。那过几日咱们朝堂上见。啊，这事儿就这样了。于谦呢带着李成、刘安走了。王振看了这于谦的背影，暗自咬了咬牙呀。哎呀，今天出去玩的这心情也没了，觉也不坐了，骑着马回到府宅。怎么这太监还有宅子？那可不，明朝有威望的大太监都有自己的宅子，只有低等的小太监那才在故宫里边住呢。据考证啊，您别看那个故宫那么大，那留给宫女太监居住生活的地方太小了，按今天的话说啊，基本上就是蜗居。王振在这故宫外边有一所大宅子，哼，这宅子大了去了。刚到府门口，好家伙，家奴伙计老妈子一大帮都围上来了。王振一挥手，都走都走都走，我这烦着呢。喜宁啊，哎，老祖宗，我在这儿呢，你去把唐童给我叫来。唐童是王振的心腹，也是现在东厂太监的总领，直接向王振负责的。喜宁能不知道吗？他呲着牙舔着脸呢，在这对付。老祖宗，唐公公今儿一早刚出去，估计啊还忙着呢，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小的也行啊，我也能替您。没等他说完，王振气得回身就一个嘴巴。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啊？刚才在街上这不惹的乱子还不够啊，拿自己当人了是吗？这嘴巴把这小喜宁杀了一跟头啊。但是喜宁一不喊疼，二不揉脸，可以说在他摔倒在地上的一刹那，他就明白今天不是他的正日子。 他是一秒钟都没停，马上爬到王振的脚下。老祖宗哎，老祖宗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就是您的一条狗，我再也不敢造次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把唐童给我找来，务必要快。 是是是是是是，奴才这就去，这就去。 王振长出一口气，这才在下人的伺候之下宽衣解带，换上便服。不一会儿啊，唐童喘着粗气来了，到了会客厅一看，王振正跟这儿泡茶呢。喜宁啊，战战兢兢的回禀：“哎，老祖宗，唐公公来了。”王振抬头看着唐童：“ 啊，来，喝茶。喜宁啊，你下去吧。”“ 是，老祖宗。” 喜宁再不敢多说什么，他走了。屋子里啊，就剩下王振和唐童两个人。这唐童才难受呢，屁股都不敢坐椅子上，就坐了个边儿。只要王振，哎，你别说一说话了，一有这个动势，唐童立马就起身。此时王振端着茶杯抿了一口：“ 哎，唐童啊，东厂安排怎么样了？”“ 回老祖宗，比较顺利，您交代的几个事儿啊，我都盯着呢，可以说万无一失。” 还没等说完呢，就见王振把茶杯摔了个稀碎，把唐童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 老祖宗，奴才哪儿做的不对，请老祖宗明示。” 王振往圈椅上一靠：“我让你盯着于谦的动静，你给我盯哪儿去了？嗯、啊？于谦进京了，我居然不知道，今天居然在大街上指着我的鼻子训斥咱家。唐童啊，没关系，东厂的督主干不了，可以直说，我再安排别人。”“ 啊，老祖宗，老祖宗啊！” 唐头磕头好似鸡千碎米啊，梆梆梆梆磕得直响，把这脑袋都磕破了皮了。“ 老祖宗，小奴的确疏忽了。这按照密信所说，哈同事应该在半路已经……” 说着话，唐童在脖子上横着这么一比划。王振沉吟了片刻：“这个他妈哈里木就是靠不住，办什么事儿都毛毛躁躁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起来吧。接下来呀、啊，你这么办。”王振跟唐童交代了一番，唐童领命走了。王振是怎么安排的？哎，您别着急呀、啊，往下慢慢听，您就知道了。咱们还说于谦，到了家简单休整了一下，当天下午他就带着李成来到兵部尚书陈汝炎的府上。这于谦呢是兵部右侍郎，陈汝炎是他的顶头上司，今年快70了。陈汝炎生于洪武，供职于永乐，明成祖朱棣的时候，他就在兵部，后来逐渐的升官，官至兵部尚书，那也是四朝的老臣呢。陈汝炎不像其他官员三妻四妾，他娶妻卢氏，夫妻恩爱，就是一直没有子嗣，直到50岁才老来得子，取名陈达，自叫子康。于谦对陈汝炎很是敬重啊，平日里呢都是以师徒相论。在面圣陈情之前，于谦觉着有必要把这些事儿啊跟自己的上司师长先沟通沟通，所以啊他是马不停蹄来找陈汝炎，用今天话说呀，跟老领导汇报工作来了。 哟，是廷义啊。老爷，廷义来了。 是吗？真是稀客呀，快进屋。进屋。 至尊，师娘，前儿回来的匆忙，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带。 嘿呀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 谁都知道你于廷义是两袖清风吗？ 世尊您说笑了，我自认是个好官，可是人情还是懂的，这次实在是太匆忙了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跟我还客气吗？进屋来，我这茶都备好了。 孩子，你这胳膊怎么了？这是受伤了啊？ 别提了，回军的路上遭人埋伏，差点送了命啊。 啊，谁这么大胆子敢害国家命官？他不要命了？ 是瓦剌人 啊？真的呀？都说这现在啊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我看这一个个的真是过不起这好日子，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对朝廷大员动手，你说这像话吗？ 廷义啊，我知你平日低调，从来都是轻装简行，瓦剌人怎么知道你进京了？ 世尊有所不知啊，在松林口我接获了瓦剌人的一批走私铁器，那个通使哈里木怀恨在心，故此暗中埋伏，想加害我。若不是李成机警，恐怕我们见不着面了。 铁器禁运，开国之策，历朝如此，瓦剌人怎能如此胆大妄为？ 他们有王振的手谕，所以才有恃无恐啊。 这个王振太不像话了，我说什么来着啊？你还不信？现在这王振啊，简直无法无天，我看就是你们这帮官员给惯的。 哎呀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就你能耐，一个富饶人家妄论国事。 哎，您说怪不怪？当于谦说到王振涉嫌私通瓦剌，多么正直忠厚又倔强的一个老头，这陈汝言呢，好像有什么话是欲言又止，难以出口。他只告诉于谦，不能人云亦云，凡事偏听则暗，要审时度势，三思而行。哎，说起来这种片汤话呢，于谦就纳闷，心说难道我这位老师陈汝言也惧怕王振吗？难道怕到跟自己都不能说实话了？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干脆别聊这话题了。又说了一会儿啊，于谦就问呢，哎，师尊，我兄弟陈达怎么没见呢？哎呀，没想到不问还好，这一问呢，陈汝言这脸色是更难看了。哎呀，不要跟我提那个逆子，我没这个儿子。卢氏老太太也在旁边直抹眼泪。于谦一看，师父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兄弟陈达他现在何处？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京剧荀派艺术由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创立，有着鲜明的风格和特色。孙玉敏是荀先生的亲传弟子。 荀派呢是四大名旦之一，他的表演特色呢跟人都不一样啊，因为荀先生本身是一个梆子演员改成京剧演员的，因此他的唱腔里有梆子味儿。

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都说这红色喜庆，以前过年的时候啊，这满地的红色鞭炮，大人小孩都欢喜。如今这家里家外冷库仓库到处都是，这通红的枣子卖不掉，吃不掉，用不掉，真的是愁坏了这家枣农的五个小孩学费吃穿用度，压力不小，还有冷库的管理费用，没有赚钱反而每天要倒贴，这不是一家的现象，而是阿克苏地区所有的枣农面临的难题。 是的，那么抢购时间作为新疆的对口帮扶单位，在这件事情上也是主动给枣农出主意，争取帮他们渡过难关。抢购时间想借助广播的力量，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尽一份绵薄之力，打进400710610108 400710610108 就能参与订购，只要199元带走5袋5斤的阿克苏大红枣。当然了，您放心，枣子的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是的，平时三五个人这一顿火锅一顿龙虾都要500-600块钱，但是今天一个199元可能就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年的学费钱。所以您打进4007106108，您的这一份善举可能真的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点光芒了。当然，枣子带回家当零食吃也好，还是煲汤煮粥做点心，也是给自己的身体一份健康。 没错，因为这是一个快食的时代，大家在吃方面没有讲究，能将就就将就了。但是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呢，不改变现状长期下去的话，等到老了想要再恢复就不太可能了。所以每日抽出一餐做个红枣银耳汤，或者是每天饮水时吃上几颗大红枣，这长期下去啊，效果肯定看得见，既不耽误时间也方便携带。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抢购时间正在举办援疆助枣农的活动，199元就可以订购5袋5斤的阿克苏大红枣了。 好的，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开始热闹了。那再次替我们的枣农感谢大家。我们也是看到海淀区的彭先生说啊，老婆工作经常是坐在电脑前，这买点红枣呢就给他当零食吃。 还有朝阳区的钱阿姨说啊，平时就喜欢炖个什么汤的，香菇鸡汤、桂圆莲子汤、山药排骨汤，都喜欢放上一些红枣，这个入味快，现在出门啊，人家都说我年轻气色好呢。 红枣的营养很多，老少皆宜，很适合家中常备。那么价格呢也不贵，原价98元一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，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花199元就能订购5斤，相当于每斤才39.8元。订购热线您记好，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说到这枣子好，真的是说不完的，这都离不开咱们这阿克苏地区的枣农们的辛苦辛勤培育。大家都知道这枣树啊最容易生病了，很容易受到虫害的侵袭，想要收获质量好的大枣啊，必须每年定期给树苗除虫，这期间枣农们必须每天检查所有的树苗的健康状况，进行捉虫除虫，这几十亩啊往往都是全家人干上一整天，非常的费神的。 是的，要保证它的健康就不能打农药。那么工作量呢可想而知，所以天然健康的新疆大红枣大家一定要来尝尝看，关键是可以帮助到枣农。6000斤大枣囤在家里，看着它变坏变质实在是太难受了。 是， 那么人多力量大，无论多少都是大家的一份心意。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社区尾号7988的吴阿姨啊，订购了两组，说自己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，很了解那种感受，尽一份绵薄之力吧。还有2761的杨先生订购了6组，说自己啊做点小生意也曾遇到低谷的时候，但是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下都坚持下来了，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之下，这些枣农们也能够坚持下去，毕竟啊生活还是要继续的。 是的，与人玫瑰手留余香， 这新疆阿克苏大枣品质好，价格也不贵，买来肯定不亏。 嗯， 所以您打进4007106108，一个电话，这五斤大枣就能带回家了。 是啊， 咱们这次带来的货只有6000斤，数量有限，所以抓紧时间，先到先得。订购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那么还在犹豫的朋友呢，也给您吃个定心丸，我们免费送货上门，您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，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，没有任何的费用。 是。 最后的30秒钟，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指示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尤俊达和程咬金摊牌，说出自己真实身份。当初我是绿林中东路大头领啊，我这份家业就是这么挣来的。我想也叫你当绿林好汉怎么样？程咬金一听这话就火了。你别看他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盐，被生活所迫呀，他的本质没想当贼。哎，小尤哎，你可真不干人事啊，你们放着好日子不过，无故的连抢带劫，占山为王，小名落个贼，你还拉我入伙了啊？等等，哥哥，你呀、啊、是住在斑鸠镇不知天下事啊，我们为什么当绿林好汉？什么叫贼呀、啊、这叫官逼民反。当今皇帝昏庸无道，残暴不仁，朝中大臣悬城卖官，非亲不娶，非钱财而不用，老百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呀，苛捐杂税，贪官污吏，你看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，我们穷人活不了了。我跟你一样，也是个光杆一个人，上无栖身之处，下无追扎之地呀、啊！我不反怎么办呢？我不抢，我得饿死，我老娘也得像你的娘一样。为什么叫绿林好汉呢？我们团结起来，目的一个，杀赃官污吏，惩恶霸土豪，抢来的钱财散发老百姓。当然，我们得花一部分。所以才叫好汉，暴打不平。你不也这个性格吗？要不是这个脾气，我能教你吗？程咬金头一回听这话。是啊，我有把力气，为什么我穷呢？穷人谁都瞧不起，穷人到处挨欺负，我卖私盐不就是推几小车盐吗？叫我娘吃口饭，被压3年。他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我娘教训的好，穷要穷的干净啊。大家劫舍，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，我再往下听听。想到这儿，他把火压了压。好啊，我说不过你，这么办，你接着往下说，你是怎么发的财？哎，我呀自从当了东路的头领没有几年，挣来的家大业大，这份家产我觉得也够了，就到潞州天堂县二仙庄找到了上二员外，金盆洗手，起了事洗手不干了，我来个自中自吃，当好人了。你瞧我这里种地的人， 连饭馆人多数都是当年我在陆里里做买卖时候的手下人，他们都学好了吗？不再抢劫。这就是我本人以往的事儿，全跟您说了。程咬金说，你说了半天你打算什么意思呢？你叫我当贼吗？不，你是大英雄，你得了吧，我狗熊都不够。哎，哥哥，我不敢说我是伯乐，你在我的身旁很快就能出了个惊天动地的大英雄。程咬金听这话又有点飘飘然然了。那你接着说，咱们先撂起来不说，就拿你吧。哥哥，你在饭馆里耍矫情打架，把家事也都砸了，把掌柜的也扔泔水缸里了，我不但不恼，反倒跟你交朋友。咱们在家里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看重你呢？ 我不知道啊。 哥哥，一来你的履历过人，掌柜的坨不小，被你拿就举起来了。二来你这张脸，嘿，长得太好了，要搁在我们陆林里，这是吃头口饭的脸。老程一听乐了，啊，感情我这变脸猪眉还有人爱看。哎，怎么样，你说说，你看我这脸怎么好？哥哥，你哪知道，我们陆林里吃头口饭的脸是长得越凶越猛越好，哪怕你没有多大的能耐，叫人一看就吓得胆战心惊，这叫貌能压众，是吃头口饭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程咬金说，我还没明白，你倒把我弄迷糊了。怎么，刚才你说你已经洗手了，即便我这张脸能够吓唬人，你还能叫我干什么呢？因为我不懂这行啊，有你带着我可以跟你吃这口饭，可是你都不干了，我去干嘛呀？你简直说的是前言不搭后语，不把我弄糊涂了吗？别忙啊，我的哥哥，咱们一样一样说呀。皆因为我家里人口多，挑费大，买卖也不大好，亏俩钱儿。现在有一波买卖打我们家门口过，我是伸手可得，这笔钱得到手，一来可以散发给穷人，咱们积点德，二来自己有够吃的。可是我不能伸手啊，我要二次做陆林买卖，就得落个乱刃分身的罪名啊，就得把我给剁了。再则说了，我要是结下来善雄信，他是坐地分赃，见面得分一半，我做下这号买卖得皮他一半，我觉得太便宜他，我打算背着他把这生意得起来，把他弄过来。程咬金说，你弄就弄呗，碍着我什么事啊？你听我说呀，常言说得好，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，我是人单势孤，要论武艺我倒是顶得上，无奈我这张脸儿不怎么撞门面，咱们哥俩要是同心合力呢，这波买卖是伸手可得。哈哈，小子，程咬金乐了，谁高人呐？还是我娘高人呐？我妈说过，别瞧啊你尤俊达外面是个财主，买卖开着，背地里就不是好人，中你圈套了。你今天这么一说，是应了我妈那句话了，你纯属是安心不善呢。哎，哥哥，别这么说，你知道这波买卖是什么吗？ 不知道啊。 嘿，这买卖啊，是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的，你知道多少吗？ 啊，多少？ 他这是一波黄杠啊，有32万两黄金，32万两白银，还有一份价值百万的龙衣弓。咱们要是背着单雄信把他抢过来，不让哥哥您搭情的话，您的钱也有了，您的英雄名也闯出来了，要不然甭说英雄了，哥哥，你离开我这儿连饭辙都没了。 程咬金听着话，大眼珠子逛荡逛荡，心里琢磨，靠山王杨林，他没言。尤俊达说，靠山王杨林的黄杠你敢接不敢接？程咬金说，等等，靠山王杨林怎么弄来这么多银子和金子？什么又是共一呀、啊、哪来的？哎，兄弟啊，他是刮进民脂民膏，这个消息我已经问清楚了，几个月前我就派人打探去了，只因为现在的皇帝是老皇上的二儿子，叫杨广。杨广怎么登基继位呢？听人传说是镇兄屠嫂弑父夺权，把他爹给杀了，这件事儿都瞒着靠山王杨林。杨林是皇上的亲兄弟，杨林说起来是大隋朝的忠臣，隋朝的江山是他帮着杨坚打下来的。老皇上宴驾，新皇上登基，宫廷这些事儿啊他不知道，最近他得到消息了，听着这事儿之后，他半信半疑，决定要到京都长安去问问皇帝杨广。他是镇守沿海登州，想要离开镇守的地方必须请示。折报一进京，把皇帝杨广吓坏了，心想这杨林老头眼睛不揉沙子，他到京城一访查我的所作所为，什么七娘细妹，我妹妹都跳了八宝琉璃井了，他能完吗？他一定要整顿朝纲，逼我脱袍让位，没别的，我呀给他出点难题，叫他永远进不了京。他又刷下一道旨意，老皇叔，老柱国，老人家，我刚刚登基，国库空虚，望你老人家无论如何要准备国币躺银，另外要准备龙衣贡，您准备齐妥了再进京。旨意传下去，杨林呢、啊、也着急，是啊，他刚刚登基，这处闹灾那边打仗，得需要钱，准备吧，32万两黄金，32万两白银，还有贡衣呀、啊，老了钱了，怎么办？就在山东啊，州城府县增加客捐杂税，最后这客捐杂税搁谁身上？老百姓身上，衙门借，商号借，好不容易把这东西准备齐索了，就这样要押往京城。刘俊达说，你说这钱是哪的？是老百姓的，是刮进民脂民膏啊，能把这些钱送到京城就能昏君挥霍吗？咱们结下这不义之财，一部分咱留下够吃一辈子了，三辈也够了，一部分赈济山东灾民，咱算修好积德了，只是要结黄杠可不光是掉脑袋罪呀、啊，这形同造反，要是被抓住，我的哥哥你可想好了，八匹弯眼摘心呢、啊、都不够，恐怕得五马分尸，全家该斩，祸灭九族，所以结黄杠斗杨林，你想好了，我不逼你，你敢不敢？你要敢咱们就一块儿干，要是不敢，哥哥咱是朋友，我不逼您，您呐、啊、背着老母亲该上哪儿去哪儿去啊，您走吧。程咬金闻听一咬后槽牙，我的兄弟，要说打别人我还不去呢，要说斗杨林你问我敢不敢，我告诉你吧，当初老小子杨林在长春关打死我父亲，与我有杀父之仇，你说这仇能不报吗？这杨林呐、啊，我斗定了。尤俊达闻听心里高兴，程咬金说，哎，我是小尤啊，你小挺损， 自从我到你们家这些日子，吃的惯惯的，喝的好好的，多少人伺候着，吃的顺嘴流油。我要不由着你走这条道，背我妈一走，今天晚上我就没有辙呀。嘿嘿，这不是你说了吗？行，我帮你结黄杠就是。可有一样啊，我不会武功啊。好办，你过去没练过吗？小时候练过，现在早扔了。那好，我教你。那什么时候结黄杠呢？快了。正说着，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和尤俊达太熟了，推门就进。哥哥，我给您施礼了。啊，兄弟回来，免礼。程咬金一看进来这个人，20多岁，身材矮小，个子不高，头戴一顶六愣抽口软状帽，身穿青色短靠，胸勒十字盼，腰系大带，背后背个小包裹，大长在身上斜系着，往脸上看刀条脸儿，挺瘦可挺精神，两个眼珠溜圆，说话乱转。刘俊达说，兄弟你回来了，来，我领你见个朋友。一指程咬金，这是我新认识的大哥，将来我们共图大业，也是你哥哥，见礼吧。哥哥，这位你不认识，他是咱们这踩盘子的大头，人称飞毛腿，叫猪能。比如说你骑着马，他在部下跑，不能叫你落下，所以人称飞毛腿。哦，这么回事啊。哥哥，所有我这份家财呀，都是他两只眼睛给我挣的。嗯，老程说，我明白了，他是你的探马，他在外边打探，你在家里坐等，静等着下手开劫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朱贤弟，这也没有外人，有什么话说吧。启禀二位哥哥，据我所知啊，黄杠已经凑齐数了，都装到银鞘里了，准备好了，选良辰吉日就要出发了，大约半个多月准路过咱这儿，到时候我再给你送信儿，你可准备好了。 嗯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程咬金说，别家兄弟，喝点酒再走。 哎，做买卖要紧，喝酒日子在后头呢。说完噌他就出去了。程咬金说，哎呀，眼看杨林压着黄刚要来了，我不会武功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劫道，你得教教我呀。哥哥，明天我领你去个地方，咱们开始练功。好了，省着成天的没事吃饱的蹲镖，怪闷得慌的，我练练。等到了第二天，两个人往后头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，兄弟，我可挺笨，你得好好教。那你练过没有？ 我是好练，你看我这体格多壮啊，不爱念书认字儿，就好练功。从小呢，我父亲也给我弯腰六腿教我打拳，那是六七岁的时候。等到后来长大了，生活困难，得笨饭就都撂下了。既然这样，哥哥你有点底子就好，走走走走。两人过了两层院子，到了最后一层，程咬金一瞧，这是个小花园，正北是一片竹堂，东西各有三间花厅，院子里是花池子，种着奇花异草。程咬金说，哎，我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，还不知道这有个后院是花园呢。哥哥，我竟跟你喝酒闲逛了，忘告诉你这有花园了。你瞧这里头好不好？真好，你随我来。两人拐过池塘，这池塘的地方很大，绕过来一看呢，是一马平川地，这是个把式场子。靠北墙啊，这有狼眼，摆着一溜兵刃架子，上面摆着刀枪剑戟、躺棍插环、鞭锏锤杵、拐槊钩镰，带枝的、带刃的、带尖的、带刺的，各种军刃 无一不有。车小金一看，哎呀，真可以呀，你这天天得练功。那当然了，我跟你说清楚了，我是干这个的，手下弟兄得练呢。哥哥，那么既然咱们要结黄杠，您得练点本事。你看看你喜欢什么军人。嗯，我瞧瞧。他一眼就看见把大斧子了，他抽出来，哥哥，就这把斧子。哎，这不叫斧子，叫八卦开山月，我就管它叫斧子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哎呦，太轻了，这像擀面棍一样不好使。哥哥，这么办，你先拿它练功，我呀给你打一把斧子，很快就打出来，照你的身量和你的力气，你保准喜欢。咱们现在就开始练这把斧子。好了，从这一天开始，尤俊达教他什么扳斧头、陷斧转、迎面门、迷心点、二马错蹬、拦腰砍、翻身反背、倒劈山等等，全交给老程了。程咬金呢，心还真灵，练了几天他全练会了。要不说人呢挺有意思，你看他认字慢呢，练的功挺快，但是他有一个缺点，他学的非常快，可别吃饭，吃饱了谁也没有他的忘性大，他就全忘了。那不说，很快学会了，前边学会了把后边忘了，后边学会了前边他又忘了，不定什么时候他先想起来，乒乓乒乓练挺好，一会儿再问他忘了。一共教他864招斧子法，可老程啊没剩几招啊，把个尤俊达急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掉啊，心想感情他是蛤蟆蹦在脚面子上，咬不咬人吓一跳，坨挺好，嘿嘿，没长脑袋，我的哥耶，这不行，没大事儿。你教的不行啊，慢慢我自己琢磨，我琢磨他保证比你好，我看你这招啊俗，太俗了，谁都会，那出去我一使人家就会破了，那能行吗？我自己研究一套。耶，尤俊达说，哥耶，你不怕说话风大扇了舌头啊？啊，这斧子招没会你憋什么呢？你瞧好吧，我憋出那招保证你不是对手。尤俊达说，好好，我听你的。没有几天，铁镜给程咬金打了一把八卦开山月，重64斤，这头大斧子长有1丈开外，斧子头像小车的轱辘大小啊，斧柄也有茶碗粗细。程咬金拿到手里空中一晃，哈哈，太好了，合适，可手，这把斧子好，哎，八卦开山月都行啊。兄弟啊，这把斧子太好了，不过你教我那些不行，我记住了，凡我记住这么伸手那么伸手，行了，你给我找个清静地方，我自己研究憋几招行不行？尤俊达说好。他把老程带到后花园的东花厅，程咬金进来一看，这块可真雅静，是3间厅房，屋里头摆的家具都是花梨紫檀，多宝格摆着古玩玉器，桌上摆着尊罐胆瓶。兄弟，这屋子怎么这么多东西，都值钱吗？值钱呐，我一生就爱古玩玉器，这是我多年搜进来的。哦，那就是了。哥哥，你困了就在床上睡，渴了饿了你一拉门楣子的绳，前边就知道了有人伺候您的吃喝，大斧子给您立到这了，我就等着瞧你憋什么特别招呢。这才演出一段程咬金长夜林结黄杠会斗杨林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。